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地球总部，屏幕上已经半天没有出现独孤月的身影。 今天完全看不到人啊，他在哪儿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他消失了大概有个半天了吧，应该是吧。 你怎么现在才说？这算是失踪了呀？ 他有可能是躲在摄像头拍不到的某个死角，我再找找看。 你赶紧找。 詹姆斯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们怎么能把人跟丢了呢？ 我一直盯着100多个一样大的屏幕看，就跟看魔幻三维图似的，眼睛都看花了。 说什么鬼话呢？ 哦，魔幻三维图，就是那种图案凹凸不平的，看久了两眼发昏的。 给我闭嘴！ 月球，在摄像头拍不到的角落，独孤月依然在黑暗的地下通道里探索着，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圆形图案，吓了他一跳。 哼！哎，吓死我了，原来是一扇门啊，还以为是一张人脸呢。 该不会是那个家伙出现了吧？ 原本独孤月还不太确定，可没想到月球上除了他之外真的还有其他人的存在。虽然一开始他是有点开心的，这意味着他多了一个同伴，但他又怕对方是个危险人物，所以他才会在自己下来之前把金刚鼠送下来打头阵。 刚才的声音难道是金刚鼠他中枪了？那我这个以一制一的计划啊，不，现在不是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可这会儿他是真的开枪了呀，实在是太危险了。虽然说两个外人打起来死一个也不管我的事，总之我没有时间了。 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独孤月可不愿意就这么回去。 话说回来，这扇门是干什么用的？ 卡罗尔收到飞鸽传书，去往约定的地点。 会议进展的如何？ 啊，你来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那些人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句话。 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只能祈祷他们两个不要打开那扇门了。 卡罗尔眼前是一扇巨大的门，士兵们全副武装守在门前。如果独孤月在这里，就会惊讶地发现这扇门和他在地下通道看到的一模一样。 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到了摊牌的时候？ 眼前的男人微微一愣，似乎对卡罗尔的话有些惊讶。 把我知道的和您知道的我们互相交个底，只有这样我才能协助你。 我知道了。 首先，这扇门怎么会在这里？它明明是…… 这个是假的。把起重机开过来。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来测试装在月球上那扇门的模板。为了避免它被更多的人发现，确实该彻底毁掉。因为这是一扇用来保护覆盖了大半个月球的太阳能储存装置的门。可以说是储存装置吧，或者说是一个人造太阳。 独孤月用力推开了那扇门，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哇，这背后是怎么回事啊？好刺眼啊，这什么玩意儿？ 这时卡罗尔想起了在月球基地时内纳德曾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人造太阳，我听说过这个，除了击落小行星之外，这是在月球第二重要的计划。用左手吃饭好难。 怎么会是第二啊？这才是我们来月球的首要任务啊。 啊？ 因为击坠陨石任务的成功率已经达到 99% 了，所以实际上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更有效地利用等同于免费能源的太阳能，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人造太阳计划。 内纳德摸了摸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而我就是这个人造太阳项目的首席研究员，虽然看上去也许不太像，不过话说回来，昨天那个袭击我的男人到底是谁呢？我以前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虽然上一次行动失败了，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但卡罗尔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任务。他总是在暗中偷偷观察任务目标内纳德，并准备找准时机再次下手。 自从我们认识了之后，跟踪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不过万幸的是，内纳德并没有听到出事那天卡罗尔说的话。 我要是想回去，就必须得解决这个家伙，而你要是想回去，应该就要杀掉我，对吧？ 所以卡罗尔的身份暂时还没有暴露，而且内纳德还傻傻地把卡罗尔当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返回地球的机舱里依然没有卡罗尔的位置，他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越快越好。 卡罗尔， 卡罗尔的思绪从回忆中抽离。 您继续说。 如果这个人造太阳项目能够按照原先的计划去进行，那么它将满足地球上 80% 的能源需求，这无疑将会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功绩。但是也正如你所知，由于陨石撞击事件，这一切都没能实现。 虽然这个项目算是圆满的成功了，但是人类现在完全无法利用收集到的太阳能，而且距离陨石撞击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月球也丝毫没能释放出它收集到的巨大能量。可想而知，现在的月球就好比一个即将要爆炸的气球。 也就是说，人造太阳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阳。你想象一下，在地球的附近有一个熊熊燃烧的太阳，那感觉如何？ 地球的感觉是如何，暂且不知道，但是独孤月此时已经快要热死了。 这是哪里啊？好热啊，又亮又热，感觉快要窒息了。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起重机轰隆隆地前行着，卡罗尔被颠得快要吐出来。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坐起重机回去啊？ 因为我的保镖那个王八羔子把汽车开走了。等我回去一定要炒了他。 话说关于您刚才说的那些 啊， 就是那什么太阳能储存装置，它是存在什么隐患吗？为什么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隐瞒这件事？ 你好好想想。 什么？ 那些在国际上有一定发言权的国家，面对一个这么巨大的能量， 为什么会止步于研究阶段？ 这些贴在墙上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啊？ 都收集到一起烧掉吧。 哦，好的，我马上去办。人造太阳是新科技还是新武器？ 独孤院看着门内数以万计的类似水塔一样的太阳能储存装置，好奇地伸手摸了一下。 哇，我啊，好烫啊！啊，烫烫烫烫烫！这，哎呀，这些东西好烫啊！啊！ 正在独孤月撒丫子飞奔时，突然看见前方有一扇小门。 啊，那是什么？是门吗？ 独孤月缓缓向那小门走去，却没有注意到有人在背后缓缓举起了枪。 你小心！ 独孤月一回头，只看到一个浑身是伤的赤裸男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男子旁边站着一只强壮的袋鼠还在跃跃欲试。独孤月上前拦住袋鼠。 好了，够了，他已经晕过去了，你可以住手了。 下一秒，袋鼠一拳直接打在了独孤月脸上。 哼，你算哪根葱，居然敢使唤我。 独孤月捡起地上的枪，对准了内纳德。 喂，你给我起来。 内纳德看着眼前举着枪的人，还有他身边那只让自己吃了大亏的强壮袋鼠，缓缓地坐了起来。 看来我是跑不了了。 你是谁？为什么要进到这里来？所有人不是都已经离开了吗？ 哼，你想要我怎么样？ 首先把内裤穿上吧。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